色的鲜花一般都不会见过，雕刻的躯体仍能给你生活去赞余力气鼓舞，证实你转身擦过，将心灵承担不起的难过，放手给我。也许相恋这条路挤迫的怀抱，不够让我高攀信爱才摔倒，踏上分手这条路才令我突然看到，你的天空宇宙只够我流泪不可走。也许相恋这条路挤迫的怀抱，不够让我高攀进来才摔倒，踏上分手这条路才令我突然看到，你的天空宇宙只够我流泪。 是收录在谢霆锋1999年时候发行的《Believe》专辑当中，这一首歌叫做《非走不可》。而接下来呢，就要请出谢安琪，这首歌叫做《欢送会》。 来的人已经来，我们干一杯，祝福你未来。有人说那年的夜但派对同样精彩，有人说明天的时代要拭目以待，试问谁能残酷坦率表白当下的无奈。有人听说来一个游戏语言的纸牌，很奇怪命运的轮胎仍有扑克安排，欢迎会有新人到来，欢送会有故人离开，不要猜为了喝得更愉快，最好不要太明白。

这里呀、啊。今后你般短暂，像夏花一样绚烂。 骑马拉车木，骑马拉车木，哦我拉你耶，耶我拉你呀。骑马拉车木，骑马拉车木啊，哦我拉你呀，哦萨罗拉吉呀。 这是一个多美丽又遗憾的世界，我们就这样抱着笑着还流着泪。我从远方赶来，同你一面之约，绚烂，我是这耀眼的瞬间，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。我为你来看，我不顾一切，我将熄灭，永不能再回来。不虚此行呀，不虚此行呀。